这你不用担心，我们呢可以把镇海号拆了。大明海运发达，围绕船的行业一直十分兴盛，造船、修船、拆船都有其祖传下来的技艺。但一般来说，就拆船这个行当多半是在船坞里进行，再不济也得是在海滩上。娴熟的木匠找准木料的缝隙和连接处，用铁器慢慢分解，分解下来的木料可以用作他处。可如今是在茫茫大海之上，姑且不说拆船费时费力，而这海上天气变化多端，万一突然变天，周围仅有一片礁石，大人号连避风的去处都没有。更何况大人号上难道还有专门拆船的工匠和工具吗？别说，还真有。只见大人号上的另一波水手手持奇怪的物事，游向肚皮朝天的镇海号。那奇怪的物事像一只长嘴的油壶，但是在口处比油壶多了一个部件，一个固定在壶口的金属圆环，圆环上嵌了两块其貌不扬的小石头，那个圆环好像还能够伸缩。油壶底部还有一个像把手一样的东西，用金属丝连接壶口的圆环。水手们爬上镇海号，露出水面的如同一小片沙洲的船底。那些水手三人一组，触摸着船底的木料，算准地方，划下位置。然后其中一个人掏出一副造型奇特的护目镜戴上，那护目镜的镜片是红色透明材质，中间用金属铜片相连。见闻想了很久，纵使他曾在宫中见多识广，却也不曾见过如此色泽的半透明物质。那戴上眼罩的水手随即打开壶口，按动底部的把手，只见那把手连动壶口的金属圆环，两块小石头便蹭到了一起，随即擦出了一丝小火花。还没等见闻反应过来，那壶口就喷出了一股扇形的烈焰，向船板烧去。这火焰上下腾挪，颇无规律，戴着眼罩的水手却使得精准无比，触及木料，木料即可焦黑，水手仿佛是手持火刀一般。剩下两名水手负责在边上浇水，防止火势蔓延。不消一会儿，一块船板就此断裂，从船底落下。大副高兴地说： 就是这个，本来啊还担心老大找不着那个玩意儿，非得把整艘船拆了才行，没想到一找就找着了，光是拆条龙骨出来啊，也不算什么费心的事儿。 大副一通话竹筒倒豆子一样，说完就吃了老李一个眼刀。见闻这下料定这船是有秘密的，三个多月在海淘斋养成的职业病让他好奇心大起，但是等他想问，大副却支吾起来，嘟嘟哝哝再不肯说，想来是刚才受到了老李的警告。打捞花费了半天，当天下午则开始了切割工作，一直忙到午夜，船上点了灯，水手们彻夜作业，木料纷纷落下，那龙骨很快就要从船底脱离了。大副说照这个样子明天就可以弄完，返程顺风，比来时要少费点时间，简直完美。建文问大副：那个油壶一样的东西是什么？看起来还挺罕见的，你不肯说船主要在镇海号上找什么？这个总该可以给我讲讲吧。大副挠挠头说道： 这是西域来的火狐狸，取火油壶的谐音，里面是两种东西，相互隔开，平时不混合，一按把手就能混到一块儿，自私的往外冒气。壶口那两块石头是火石，一击打就出火星子，两方一结合啊就会烧起来。有人以讹传讹，把这个东西当成西域的怪奇动物来说，说那边有一种狐狸，擅长喷火，还要用煤块为食，当地的术士还会驯养什么的。其实多半是术士用这个东西表演，说自己拥有吐火之术。 至于那个护目镜也是来头不小的事物，大副对建文解释说，那火红色的半透明材质据说来自东海里某种不明动物的鳞片， 每一枚都有碗口大，色泽鲜红，却是半透明的。虽然没有见过这种动物的本来面目，但从鳞片的大小来看，应该是庞然大物。据说从护目镜中看出的火焰不像是寻常人所见的模样，火焰本无形状，而戴镜之人却能见其形象，知其动向，轻松操控。这也是为什么那水手能够用火如刀，轻松地切割木料。两件事物本无关系，却被大人号的船主放在一起使用，事半功倍。建文说，你们老大还真是心大呀，船上放这么危险易燃的东西还那么多。大副答道，平时这些东西都封了口，就挂在船舷边上，浸在海水里。这玩意儿虽然猛，但是遇水就灭了，毕竟它的出产地干旱少雨，根本也没有水患。建文想了想，也觉得有道理。这个船老大看着心宽体盘，其实满脑袋都是鬼主意。船主、大副和老李这三个人各有各的长处，在这艘船上各司其职，建文竟然感到有点羡慕。一个好汉三个帮的道理他自然是知道的，只是像他这样的人，这样的绅士，真的能遇到可以交心放心把后背交给对方的人吗？怕是只有同病相怜者才愿意与他同舟。只是这世上真能找出和他遭遇雷同的人吗？想到此处，建文自己都要苦笑了。大明太子只有一个，流亡在外的也绝无仅有，无论怎么看他都只能孤独前行了。大夫说的果然不错，到了第二天下午，龙骨成功的被切割而出，巨大狭长的龙骨被切成数段，用粗绳捆在一起，置于船尾后，如同一块大号的山板。至此镇海号的打捞算是彻底结束，水手们收走了浮筒，砍断两船相互连接的绳索，然后起锚扬帆，大人号缓缓转向，背对着灰沙礁转身驶离这片海域。建文跑去侧舷，望向船身后镇海号所在的方向，被切割的四分五裂的镇海号静静待在那儿，让建文觉得那就是一具被掏空的巨兽尸体，只剩下骨架碎肉，等到下一次风暴来临，不是彻底破碎，就是重回海底。建文有些唏嘘，他突然想到，即便再风光的事物也有结束的一天，不是突然沉寂，就是日渐凋零。俗话说风水轮流转，但在此刻的他一想到自己的身世，又陡然增添了一份惆怅。此刻在甲板上，回程的海风吹得正劲，耳边则是船主那个大嗓门训斥船员的声音，模模糊糊听着是两个船员想预支工钱，被船主一通的劈头盖脸的骂，说没门。建文一扭头，冷不防看见那位水性极好的六也站在船尾，盯着灰沙礁镇海号残骸方向。其实这会儿那片礁石几乎已经看不见了，这小子眉头紧锁，神情孤冷，全然没有与建文同龄的模样。似乎是察觉到建文的目光，六儿回过头来瞪了建文一眼，建文有点莫名其妙，却听到六儿质问般的开口，福波木龙骨，你是做什么用去？被同龄人如此对待，建文有些气恼，便没好气地说，若是我说修船你信吗？六儿冷笑一声， 修船， 他咕哝着，突然愤恨地说，那龙骨本来没可能落入你这种小鬼的手，不过因为赵家无人，变成了人人可买的无主之物。建文想为我所用也是理所应当，何况青龙船又不是凡物，伏波木龙骨绝不会有被埋没之力，但此刻他只想气气这个出言不逊的小子，便说道，世间事本就如此，你我年纪等同，说谁小鬼呢？六抢白道，说的就是你，趁火打劫的贼人。 竟有人敢叫他这个太子为贼人，见闻气得七窍生烟，也顾不得继续争辩，干脆喝问对方，这里头有你什么事儿？龙骨烂在水里难道就好了？六儿答道，哼，若是以后你也遭此结局，到时候可别怪老天不公。建文刚想说，你这厮年纪不大，力气怎么那么严重，却突然被老李给挡住了视线。老李也不知道是在对建文还是对六儿说话。传闻赵氏的祖上出海时遇仙，仙人许诺他可以不再出海捕鱼为生，另求富贵，只是需要他日后发达之际造一艘大船。这段故事建文在泉州港时倒没有听说过，便竖起耳朵听着。老李继续说道，想来啊，赵氏的祖上一直记挂此事，终于在传到自己孙子这一代，镇海号出事下水，但仙人的话是真的只让赵家造一艘大船吗？兴许啊，这就是另求富贵的代价。这世上凡事都是有代价的。建文被老李说的一激灵，没来由的感到头皮发麻。如果说镇海号是代价，那么沉船也是代价，赵氏的败落也是命中注定，不过是一桩生意做完了而已。而另一头的六却眼见着变了脸色，没等老李继续往下说就转头跑了。老李瞅了六的背影一眼，颇是不以为意地问建文，你有没有觉得大人号有点特别呀？特别？大人号看着就是一艘商船啊，特别大，但除了大之外也没什么大特点了。老李说，大人号是镇海号的姐妹船呐。这倒是让建文有点吃惊了。老李见建文开始沉思，继续说道，赵家原本想造两艘船，没想到耗费太多，只能先让一艘船下水，另一艘停在船坞。没想到之后镇海号失踪，赵家失利，另一艘船也再没有可能造完下水。也有商人想收购这艘造了一半的船，但是也都自觉无力造完，到最后造船厂甚至决定批了它当柴火。建文忍不住问，然后呢？然后我们的船主找到造船厂，连哄带骗，用买柴火的价格买下了这半艘船，又花了大半年造出了大人号。和造船厂是一通软磨硬泡，船工也发了狠，木料全捡便宜的，也亏得这船的底子好啊。建文忽然想到了什么，底子好，难道大人号的龙骨也是福波木所制？正是。老李倒也不掩饰，这可有点奇怪。老李凑近建文说道，说了那么多就是想告诉你，底子再落魄也比寻常人强。你这样的人呐，要是死了，临死前切记不要和任何人说起我们，要是成了大器，也不要和任何人说起。我们一介草民沿海讨生活，你的福和祸对于我等都是一场风暴。老李说完就走了，留下建文一个人在甲板上懵了好久。这天夜里，也就是大人号启程回港大约半天左右，建文起夜晃悠到甲板上，他本就不习惯出海，而这舱室里睡觉的地方，只能说在海淘斋虽然也是睡地板吧， 好歹屋内干燥暖和，老板还喜好焚香，屋里永远有一股好闻的香气。而这大人号的舱室只有水手的汗臭跟呼噜声，气味难闻不说，潮也潮得很，弄得见闻各种恼火。甲板上挂着几盏灯，火光也切不开这浓浓夜色。见闻向外探去，外头是黑漆漆看不真切的大海，犹如噩梦之境的入口。见闻想起一年前他在海上漂泊的苦难，不由得一哆嗦。那几天可真是真刀真枪，一不留神就真的成为海难，连尸体恐怕都寻不见。他今天还能再次喘气，多亏了青龙船。有些人经历过海难后死活不愿意再上船，但也有不少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义无反顾地重回大海。建文觉得自己可能属于后者，他心里憋着一口气，关于青龙船也关于他自己。建文哆嗦完了就想回舱室，不想这个时候他突然听到一些古怪的声响。照理说船在海上航行，船经过的地方海水分开，然后在船身后聚拢，那就有浪花拍击船身的声响，外加本身的海浪声，总体来说就是浪花拍击船身。但此刻这种声响却有着说不出的诡异，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刮擦船身，一下一下特别清晰。建文绕着甲板走，想找出声音来源，结果无论是哪个方向声音都是此起彼伏，我一直的安慰的就是那声音不算响。这时建文在船尾看见两个水手凑在一起，似乎在商量什么。这两个人建文是认得的，一个叫张大头，一个叫李二饼，都是船上干了不少年的水手。建文凑上前问道，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呢？这两个人被建文吓了一跳，李二饼突然把手向背后摸去，张大头则按住了他。两个人看着建文，建文也看着他们。张大头率先开口， 什么？ 建文狐疑地看着他们， 就是奇怪的声音，你们没听见？ 没有。 啊，兴许是海风。 兴许。你刚才听见我俩说啥了？ 没听见，那个声音弄得我头疼。 张大头说， 哦，下去睡觉吧，睡一觉就好了。 李二饼依然把手放在后面。建文点点头，不动声色地转过身往甲板下面走去。他看见了李二饼藏在身后的是一把刀。建文走下甲板才觉得心快跳出胸口了，李二饼身后的刀子不断在他眼前闪现，一连串的问题涌上建文心头。刚才李二饼是想杀我灭口，这两个人在商量什么呢？要不要告诉船主大副还是老李呢？他踌躇再三，决定不能再这样坐视不理。一是那种奇怪的声音，二是张大头和李二饼的不同寻常。建文打定主意，决定去船主房间找他。船主房间在上层，离水手们睡觉的地方有些距离。建文爬上梯子，冷不防撞上一个从拐角处闪出来的人，建文一个趔趄差点摔倒。抬头一看，竟然是六。六的目光如刀，刺在建文身上。你有事找船主？建文正想着把奇怪的声音和两名水手的事告诉六，话到嘴边又硬生生咽了下去，改口说， 没，睡不着，起来遛弯。 后来依稀想来，阻止建文说出口的是六儿当时身上散出的杀气。六儿听建文这么说，悠悠地说道，在船上乱跑小心杀身之祸呀。建文被六儿盯得心里发毛，只得原路退回。黑暗中他屏息听着，那奇怪的声音似乎又响了几分，他几乎能够断定船板外头是有东西的。一时间

见闻越想越怕，琢磨着怎么也得找人说说，便换了个方向往甲板上走去。见闻刚踩上甲板，发现船上的头脸人物都在，船主那个身形很显眼，后面跟着粗壮的大副和高瘦的会计。见闻走过去，就听到船主小声戳着提着灯的职业水手的脑壳说， 让你不要声张，是想让全船都知道吗？ 水手说， 可是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呀。 大副一改平日里大大咧咧的形象，一脸认真地说道， 速度慢了，三天到不了港，天气可能要变，而且船板不知道顶得住多久啊。 老李说过，船主造大人号时用的都是便宜木料。船主抽出气来， 那要怎么弄啊？ 老李说， 不好弄啊，那些东西不寻常啊。 船主急了， 就知道在这里说些屁话，一个能出主意的都没有。 大副问了一句， 用火狐烧试试看。 船主眼睛一翻， 你把我这宝贝船当火葬场啊？ 大副不吭声了。老李说道， 那引到龙骨上去然后再烧。 船主沉思了一会儿说道， 合理。 建文本想找他们说那个奇怪声音的事，听到他们要动龙骨，再也忍不住跳了出来说道， 你们要烧我的福光木？ 船主一愣，突然发狠说， 抓住他。 建文一听不好，扭身想跑，没跑出几步就被大夫一双巨手给擒住，抓离地面。建文死命挣扎，却丝毫动弹不得，大夫抓着他如同捉一只小鸡，将建文转向船主的方向。 船主沉着脸看建文说道，你那么怕干什么？我又不会谋财害命。 建文想争辩什么，无奈嘴被大夫捏住，只能支吾出声。 船主接着说道，眼下遇到点麻烦，只能委屈你白跑一趟了，要是事成了，算我欠你一根福光木。 此话一出，建文再也不挣扎了，指指被捏着的嘴示意要说话。 大副松开手， 建文突然吼了一声， 那你到时把大人号拆了赔我啊。 船主脸一沉，吓得大副赶紧又去捂建文的嘴。建文趁机咬了大副一口， 怎么不明不白就要烧我的龙骨啊？ 他本是皇家人，虽然流落至此，哪受过这等要挟委屈，不禁像被惹恼的小兽一样发怒。 船主说，哎，不这么办，大家都要玩完。 建文不死心，原本以为龙骨已经到手，只要再过几天就能到港，到时候把福光木送去给青龙船吞吃，说不定那损伤能够长好一半，而如今竟然要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建文问道， 我刚才可都听见了，是出什么岔子了吧？是不是跟那个奇怪的声音有关？ 建文看到船主的脸色变了，他知道自己猜对了，就大着胆子往下说， 有东西不对劲儿是吧？这趟捞船不如说你捞镇海号是想要那件东西吧。 其实建文压根儿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几乎是边说边编，结果就这么随口一说，船主的脸色更加难看了。 船主说，我不是想了，你在船上的时候不准多问，看到了不寻常的事也得装看不见。 建文喊道， 其他事儿我可以装看不见，可这福光木龙骨我不能装看不见呢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船身剧烈地晃动了一下，那个古怪声音骤然响了起来。职业水手拿油灯往船舷下一照，顿时整个人脸色发白，直接摔在了地上。 是。 众人赶紧跑去船舷边上，大副也顾不得见闻了。乍一看，好像有什么东西攀附在侧舷上，但是夜色深浓，看不真切， 只有刮擦声清晰密集。有人把油灯往下探去，就这么一照，这一看不要紧，所有人都被吓懵了。油灯赫然照出一具头骨，空洞的眼窝子正仰天望着船上的人。再仔细一看，这头骨后面连着骨架，是一整具的白骨。这白骨四肢紧紧攀附在船外，原来那个刮擦声根本不是什么海里的生物在撞击侧舷，而是白骨的爪子在抠船板发出的声响。职业的水手惊呼道： 有好几具啊。 在离众人更远些的地方，不止一具白骨以同样的姿势攀附其上，白骨身上挂着海藻贝类，还有鱼虾从眼窝中蹦出，显然是从海里爬出来的。他们像极了迁徙的潮蟹攀附在大人号了，正抠着船板向上移动。虽然因为风浪的关系而速度缓慢，却有一种死物才有的执拗和坚定。虽然已经不剩什么皮肉了，但依然可以看出是人类的白骨。如此古怪恐怖的场景之下，船主反应最快。 还愣着干啥？弄下去啊！ 船主这一吼，职业水手顿时清醒了，赶紧喊人满船找镇守的物事，对准那些枯骨又捅又砸，愣是把这几具白骨弄下了海。船主擦了擦汗，还没等他把汗擦干净，又有人连滚带爬地跑来报告。船主见手下这副德行，不耐烦起来： 你他妈有病是不是？那么急是急着去见阎王啊？ 不是我见阎王，是他们俩。 报信的人领着其他人往船主房间走。这船主房间平日里只有船主进出，此刻门是虚掩的。一打开门，两具尸体歪斜地倒在地上，身下一片血迹。这不就是先前在那里偷偷商量事儿，差点对建文动杀机的张大头和李二饼吗？建文这下也傻了，方才这两个人还好好的，怎么一下就死了呢？刚折腾完白骨的事儿，现在又多了两具尸体。老李俯下身子检查，说是尸体上有余温，伤口在脖子和后背。老李看了一圈，周围没有十分激烈的搏斗痕迹，断言这两个人是被偷袭致死。他查验现场的手势，显出一股内行人的姿态，分析也是有条有理。大副凑过来悄声告诉建文： 老李以前呢，可是当那个的。 那个是哪个？ 哎呀，这个不懂。老李以前呢，可是锦衣。 大副话说一半，被老李嘘了一声，这才住了口。他这一说可不好，建文听到这两个字，顿时心跳也停了一拍。老李是锦衣卫，他心里把这句话嚼了一遍，只觉得如坠冰窟。燕王登基后恢复了锦衣卫这事儿，他早就听说。只是老李现在没和锦衣卫断了关系，那只怕自己的身份早已被他查明，只有等着被捉拿的份儿。旁人对建文瞬时苍白的脸色并无察觉，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这两个死鬼怎么会死在船主房间这件事上。船主正在骂娘，因为他发现自己腰带上的钥匙不知什么时候被顺走了。建文偷眼看老李，老李神态自若，并没有什么破绽。建文脑中如翻江倒海一般，如果老李真是锦衣卫，如果他真要动手，为何不在早些时候大人号还未起航时动手？那时自己可在船上哪里也去不了，难道是因为另有隐情吗？众人商讨着案情，唯独建文满脑子是别的事儿。他抬起头，冷不防看见老李盯着自己，不由得又被吓出一身冷汗。但见老李目光落在自己身上，微微地摇了摇头。建文不知其意，老李就这么一个细微动作之后便不再理会。捉着第一眼发现尸体的水手审问起来。这名水手结结巴巴地说，他走过此处发现门是虚掩的，就上去查看，不想开门就差点被绊倒，低头一见差点没被吓死。船主冷眼盯着水手问道： 要只是我忘记关门，你打算怎么着啊？ 那自然是好生关上再退出来。 船主还是盯着他，不消一会儿举手拜下阵来，老实交代说， 有那么一刻确实想要看看船主捞的宝贝。 船主闷哼一声， 哼，我会让你们找到藏东西的地方吗？ 建文猜的没错，这船主确实从镇海号里捞什么东西上来了。船主吩咐道， 就说是互殴致死，拿油布来。 据说船上是不能有尸体的，因为晦气，但是万一真有人在行船途中死了，还不能立刻丢海里喂鱼。建文听周围的船员说，这俩倒霉蛋还是有家室的，那尸体就得运回港口交给家属才行。那么要怎么解决船上不准有尸体的问题呢？行船的人也有自己的办法，就是把尸体用油布包好捆紧，然后跟腊肉一样吊在船头，这样就不算是船上有尸体了，只能说船外有尸体。去寻找油布的档口，建文突然想起早些时候大人号返航时老李对他所说的那段话，这并不像一个巡查缉捕者讲出来的，倒像是他在这艘船上是为了躲避什么。建文按耐不住揪住大副问道， 你说老李是什么？ 嘘，别声张了，都怪我这张嘴，早晚害人。 见建文紧盯自己不放，大副只能苦着脸说道， 我就知道老李上船的时候啊只剩半条命了，好容易才治好的，然后呢他刚能下床就揣一把刀往海里丢，扑通一声，那刀啊是一把绣春刀，所以没事儿，就算他是啊也早不干了。 大副说完还拍了拍建文的肩膀。建文啧舌，就这么个人物你们老大都敢留在身边啊？大副说， 嘿，傻呗。 甲板上所有人都看着船主，脸上惊魂未定。船主向众人宣布， 张大头和李二饼这两个人欠赌债太多，预支工钱被拒，于是趁午夜闯入船主房间想要盗窃，却因为彼此不信任互伤致死。 脚下就是两具盖了油布的尸体，行船的人是讲究迷信的，毕竟生死由天。尴尬的沉默蔓延在甲板上，众人相互看着，最后把目光都集中到船主身上。还是一个老水手开了口， 老大，该不是我们捞了镇海号才遇见这种怪事吧？ 其他人点头附和。船主不耐烦地说， 那俩死鬼自己不好，你们呢不要瞎搬哦。 老大，我不是说张李二人的事儿啊，这俩好赌也是大家都知道的，但是如果这趟没有捞到宝贝，他们俩也不至于。这趟捞船你也跟我们说过，拿到了金主要的东西，每个人的钱粮不会少，我们跟着你干的时间也不短了，兄弟几个都知道您是言出必行的主，也知道不该问的不问，不该想的不想。 老水手说话条理分明，周围几个资历尚浅的都点头称是。老水手继续说道， 都在一条船上的兄弟，遇风浪自然是一块扛。老大，不是咱们不信您的话，眼下兄弟几个确实有点不踏实，都说行船的人见多识广，海上怪事也多，但是刚才那种啊，讲实话。 船主打断了老水手， 怪什么？你是不是想说没见过死人扒船呢？ 老水手说道， 死不瞑目的人才会死后还动弹呢，那些骨头啊 没准是镇海号上的。 众人大概是都想到了镇海号的莫名失踪，脸上都有了恐惧的表情。 船主说，哎，你们别自己吓自己行不行？世上也没有白来的咸菜，出海前也说了，这次捞的宝贝啊确实和以往不同。 老水手说， 我等固然要养家糊口，但是再多钱也需要有命花，不是吗？ 船主正色说道， 王伯，你说的太严重了，刚刚那档的事儿其实在我预料当中，本来想瞒着你们，就是怕大家心里犯嘀咕，捞船这个事儿讲究一鼓作气，万一没事儿人先怕了，事不成岂不是白忙活？不过是几具被惊扰的死人骨头，等回到港口咱们请个师傅来念念经，跳个火盆就肯定没事了。如果他们再来，我也已经想好办法对付了，把他们统统引到龙骨上烧个干净。 船主冲建文挤挤眼睛，建文一愣，只能呆呆点点头，心里不由得痛起来。船主说的煞有其事，就差纸片发誓。众水手面面相觑，不知该如何应对。这会儿又听到有人叫起来， 白骨，死人又来了。 他娘的，给这些死东西点颜色看看。来来来，你和你上家伙，你把所有的火狐都拿过来烧个痛快。六呢，船上就数他身手最好，他跑哪儿去了？ 有人回答说没看见。建文四下张望，确实甲板上不见六的影子。这时候老李凑上来问船主，那东西你没带在身上吧？ 船主咕哝着，当然没有，我找个地方藏好了，你俩看着点。 老李点点头，船主便往甲板下面去了。甲板上水手们跑来跑去，方才的疑惑和惊慌暂且烟消云散。风吹过桅杆，谁也没发现的是，刚刚掉在船头的尸体不知怎么的竟然不见了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不空文化出品的架空小说《四海惊奇》，主创马伯庸，驰骋赵老师，演播江宁，制作严乔峰，编辑张璐。四海惊奇，冒险继续。魔力 X 档案，每天中午1:30到2:00，晚上11:00到12:00，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。 你一直没发 动夜声响，梦在游荡去更远地方，天上的月露出半只脚，看地上有个人还睡不着。